月会之日，灶神亦然。 到阴历每月的最后一天，灶神也会将人间所为善恶向天庭禀告。本节是在说明， 人们家中所在之处，一切的动静情况，都有鬼神在暗中监察。 灶神又叫做司命，掌管一家人的命运好坏，对于家人从早到晚所犯的罪恶，一点一滴都观察得非常清楚。 每到月底，就将所作阴阳之恶的情况向天曹奏报，并且记录在黑布上。 呜呼，灶神对人间的善恶是如此的明察，其职责即是将事实如实地呈报给上天。 而世人行事只知道逞一时之快，哪有心思去管家里已有灶神在记录他所犯的罪过？每到月底，无论大小事情都向天庭奏报呢。 只要自己戒慎恐惧，好好的修持反省，就会一刻都不敢懈怠了。 故事： 从前淮郡有一位读书人，酒醉之后调戏家中的婢女， 而这位婢女颇知羞耻，极力的抗拒才得以逃脱。 当时正是阴历的月底，读书人睡到四更的时候，妻子忽然叫醒他说， 我刚才见到了一位新神，穿戴就像灶神的模样，骑着快马在奔行，随身带着记事簿，向我比划之后就离去了，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只觉得他威神赫赫，我就不知不觉地惊醒过来了。 读书人听了顿时全身毛骨悚然，但是也不敢明说，只有回答说， 这一定是灶神没错。 后来就将婢女许配给他人，这才向妻子说， 你从前梦到灶神对你有所指示，是因为我曾经调戏这位婢女，她坚决的抵抗，才免于玷污。没想到当天夜里灶神就有这种警示，想来这件事虽未做成，但是心中已有欺人之念，所以才被灶神记录下来。以前我不敢说，是怕你会怀疑而为难婢女，如今向你说明，一来表彰这位婢女的节操，二来为了发露我的过恶。 在明世宗嘉靖年间，江西有位余都，其字叫梁辰，学问好又多才多艺，18岁就考上了秀才，每次考试都能高分录取。 到了壮年的时候，因为家境贫穷，就开课授徒来维持家计。 他和十几位同学共组了一个文昌社， 提倡习字、放生、戒除淫欲、杀生和口过， 这样持续了好几年，前后7次参加考试都没有考上，生了5个儿子，但是死了4个。 他的三子最为聪慧，左足底下有2颗痣，夫妇把他当作宝贝。 8岁的时候，有一天在乡里中游戏，忽然走失，不知去向。他生了4个女儿，也只存活了1个。 妻子因为失去儿女伤心过度，2只眼睛都哭瞎了。 愚公也整年潦倒，窘境是越来越厉害。他自己反省， 我并没有犯下大错呀，为什么会惨遭上天处罚呢？ 他在40岁以后，每年的12月底就用黄纸写竖文，向家中的灶神祷告，请求他转告上天。 这样经过了好几年，也没有任何的反应。 在47岁那年的除夕夜，他和盲妻及唯一的女儿相对而坐， 整个房里空寂萧条，唯有凄凉忧愁相伴。 这个时候突然听到敲门声，愚公就手持蜡烛去看， 原来是一位头戴角巾、身穿黑衣的士人，胡须、头发都已经半白了。彼此行礼之后，就坐了下来。只听见那人说：“ 我姓张，从远路而来，要回家。听到愚公忧愁感叹，所以就特别前来安慰。” 愚公心中感到 这人有些不平常， 所以对他特别的礼貌，因此将平生读书积善，至今不但功名无望，妻与子还残缺不全，弄到衣食不济的窘境， 以及每年都在灶君前焚烧数文之事，一一的告诉了张姓士人。 张士人说：“ 我知道你家事情已经很久了，你的恶念太重，专门务求虚名，满纸都是怨尤文章，用这样冒犯的态度向上帝陈述，恐怕将来的惩罚不止如此啊。” 愚公听了非常惊怕，他说：“ 听说在冥冥之中，一丝毫的善事都必定会记录，我发誓要行善事，诚心的奉守规条已经很久了，难道都是虚名吗？” 张士人说：“ 即便如你所守的规条中习字这件事情，你的学生和朋友大多将旧书簿册拿来贴窗户包东西，甚至用来擦桌子，而且还借口说 不要污秽自止， 随即就把它烧掉。你每天都亲眼看到，但是从来都没有告诫过一句，只是在路上看到自己捡回家烧毁，这样有何益处呢？文昌社每月放生，你根本就不用心，只是跟随别人做样子，顺势成事而已。假若他人不去做，你也就随便马虎。其实你打从心里根本就没有存慈悲的念头，而且你的家中也经常有虾蟹之类的动物在刨除中烹煮，难道那些都不是生命吗？至于口过这件事，你说话秉睿美妙，与你谈话的人无不受你影响而倾倒于你，那时你一说出口，自己心里也知道有伤厚道，然而朋友都已很熟，所以就口无遮拦，说些善笑人的话不能自已。但是话锋所及已经触怒鬼神，暗将恶语记录黑布，不知已有多少，而你还以单纯厚德自居，这是骗谁呀？难道骗天吗？关于邪淫之事，虽然没事实迹象，但是你看到人家美女子，必定会详细地观看，内心开始动摇，而且无法消除，只欠没有邪缘让你凑合而已。你自己反省一下，当身历其境的时候，能够像鲁兰子一样不为美色所动吗？这样还说自己终身没有对美色起邪念，没有愧对天地鬼神，真是太虚妄了。 鲁男子是指春秋时鲁国人柳下惠坐怀不乱，不为色诱。 你对发誓遵行的规条都已经无法做到，何况是其他的呢？你接连几年所焚烧的书文都已经秉承上帝，上帝也派日游神观察你的善恶，几年来 实在没有一件善事可以记录，但是观察你私下独处，却看到你的贪念、淫念、嫉妒念、心狭急躁念、己傲悲他念、回想往事期望将来念、恩仇报复念，这些念头使人心神不宁，没有比这更为严重。这种种的恶念已经坚固地缠结在心中，神明的助祭已经很多，上天的处罚日胜一日，你逃避灾祸都来不及，还有什么理由求天降福呢？ 愚公既急促又害怕，跪伏在地上泪流满面地说： 您既然通晓幽冥之事，一定是位神仙，祈求您能够救度我。 张世人说： 你是个读书明理的人，也知道劝人为善是乐事，每当听到一句善言，就非常地感动奋发，每看到一件善事，就非常的欢欣鼓舞，但是一却过后马上忘掉，性根本来就不深厚，恒心因而不坚固，所以平生的善言善行都是敷衍了事，漂浮不定，未曾有一件事确实去做，而且恶意充满胸怀，在心中起伏难以忘怀，还想求上天给予美报，这就像遍地种下了荆棘，却傻傻地希望有好稻禾收成，岂不是很荒谬吗？你从现在开始，凡是有贪淫或虚伪不真诚以及妄想种种的杂念，都先要以勇猛的魄力将这一切去除，把心地清理得干干净净，这一个念头只理会善的一边，如果有力量可做的善事，不要图回报，不要追求虚名，不论大小难易的事情都要落实，耐心地去做，假使力量不够的时候，也要勤恳地去努力，使得善意能够圆满地达成。第一，要有忍耐心；第二，要有永远心，千万不可以自甘堕落，绝对不可以自我欺骗，如此做去，久而久之，自然会有不可预料的效果。你的家人侍奉我，非常地虔诚又清洁，所以特此相告来回报，要快快勉励慈善，才可挽回天意啊。 话说完后，即走进愚公的内室，愚公马上起来跟随，到了灶下忽然就不见了， 这时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是司命灶神呐、 因而焚香叩谢，即于次日元旦祭拜祷告天地，誓要痛改前非，实际推行善事，自改名号叫 敬义道人， 以表示发誓一定要除去诸妄念。 在刚开始施行时，意念非常的杂乱，不是起疑心就是会怠惰，很快就过了一些时日，依然是沉浮不定， 因此就在家堂所供观音菩萨像前叩头直到流血，敬慎的再发誓愿： 往后我的善念务必真纯，善力一定精进，倘若有丝毫的自我宽谅，那就永远堕入地狱。 每天早晨前念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圣号100声，祈求菩萨暗中帮助。 从此一言一行， 一举一动， 每时每刻， 每个念头， 都像有鬼神在旁监视，不敢欺瞒放肆。凡是一切有济于人有利于物的，不论事情大小， 不论有空没空， 别人知道不知道， 能力能不能继续， 都能欢喜来行持，尽力地克服曲折困难，直到成功而后已。随着各种因缘行善利人，广泛地培植阴德， 而且以敦伦、勤学、守谦、忍辱四事，加上有关因果报应的言说，遇到有缘人就劝化教导，唯恐时间不够用啊。 在每月的最后一天，就统计一个月来所言所行，在灶神前作述禀告。如此坚持已熟练，就觉只要心一动，万善就会跟着来。 只要心一静下来，可使一念都不起。 如此过了3年，愚公已经到了50岁，刚好是神宗万历2年举办甲戌年会试，张江陵为首辅。在会试完毕之后，就向同乡打听说， 我要为儿子选老师。 大家都交相的推荐愚公，于是就聘他到京师，愚公就系家眷同行。张公很敬重愚公的品德，就为他引用先例进入国家设立的大学读书。 万历4年岁次丙子，愚公就赴在京城参加乡试，考上了科第，次年考中了进士。 有一天他去觐见内监杨公公，杨公公就命5个儿子出来拜见。 他们都是他从四方找来，作为后嗣以颐养老年的。 其中有一个儿子年纪16岁，愚公好像见过他，就问他的籍贯。他说， 我是江右人，小时候因为误入粮船走失了，现在仍然还稍微记得姓氏和乡里。 愚公感到非常的惊讶，叫他脱去左脚的鞋子，看到脚底双痣非常像。愚公大声地叫着说， 哎呀，是我儿子。 杨公公也很惊讶，及时就送这个儿子跟随着愚公回寓所。愚公赶紧告诉夫人，夫人抚摸着儿子大哭，血泪一起流了出来。 儿子也哭啼，捧着母亲的脸，用舌头舔他的眼睛，母亲的双眼及时的复明。 这个时候愚公悲喜交集，于是不愿当官，辞别了张江陵，回到原籍地。 张公敬重他的义行，就以厚礼赠他回乡。 愚公平时在乡里中行善更加的努力， 他的儿子娶妻，连生了7个儿子，都长大成人，全部继承读书风气。 愚公亲手写遇到了灶神，以及自己实行改过迁善的事实，用以训诫子孙。 其后身体健康长寿，活到了88岁。 人人都以为 这是实行善事受到上天的回报啊。 同理后学罗真记述 说明， 会试， 古代的科举制度，在乡试的第2年会集各省的举人于京师应试， 所以称为会试。 首辅 是明代对首席大学士的习惯称呼。 乡试 在科举时代，每3年各省举行乡试一次， 重视者称为举人。 附注， 本篇于敬义公遇灶神记，净空老法师曾经加以演述，内容十分的精彩，引人入胜。 华藏净宗学会已经拍成了电影，制成 DVD 光碟流通。